Hello， 大家好，我是 Emma。距离上次录播课又一个多月过去了，今天这期呢，请到一个嘉宾 Leona， 我们两个是在豆瓣认识的，我们两个的豆瓣的网名在那个 show notes 上面都有标注出来，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不过我的上面都是一些碎碎念，如果大家想关注的话，要谨慎点关注。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给我为数不多的粉丝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 Fiona。我是出生于青岛，然后在加拿大这边已经住了22年了。虽然不算是 CBC， 但是在这边就是年头比较久，所以算是一个中间的吧。 你觉得自己是更像中国人多一点，还是更像加拿大人多一点？ 我觉得我的这个身份其实挺尴尬的，就是也不完全像本地人，因为保留了一些就是那个咱们华人的一些那个生活习惯，但是毕竟在中国待的时间有限、 嗯、 所以两者都有，两者有都不算是吧。 Fiona 是在那加拿大算是 top 3的大学其中一个毕业的，专业是能说的吗？ 专业是英文文学和历史，纯文科的。当时为什么要选这个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理科实在是太差了。我高中的时候我们大家是可以选修课的，其实当时我的那个最初的目标是去考这边大学的理科系、 嗯、 所以我选了物理、化学、生物啊、数学、微积分，这些能学的都学了。学了一年下来发现自己根本就不是这块料， 嗯， 所以赶紧的就是弃理从文，然后最后专业定了一个非常的文科系的。 嗯， 这样。 我之前好像跟你说过，就是我当时看你在用豆瓣嘛，能写又能读，我就觉得你，我是以为你来这边读的大学或者读的研究生，就更没有想到你是8岁就来这边。然后我就自己会觉得你那个，我也听你讲过英文，也丝毫没有口音，就是中文也没有口音，英文也没有口音，在我看来你在语言上还是有点天分的，就可能选择这个专业是一个挺好的选择。那我们这期播客的目的呢，就是以 Fiona 的视角，算是我觉得算是 CBC 吧，就是因为生活真的是很多年，然后有一些在中国国内生活的经验，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加拿大尤其是温哥华以及维多利亚地区生活学习的感受。我知道最近很多人在考虑润学，或许可能就是我们这次的对话呢，再给大家提供一些留学上的建议，就整体上是这期播客的目的。第一点我比较想知道，我知道就是你小时候是在 Richmond， 就是华人很多的一个地方长大，但是就是我为数不多的知道的一些他们比如说年纪比较小来到国外，基本上中文就哪怕是在 Richmond 的中文也没有很好，更别说就是可以用中文写啊读啊。对，就想说你的中文是可以如何保持的，差不多是在母语水平。 我首先讲一下就是我周围的例子，就是八岁这个年龄其实是一个对语言特别敏感的年龄，就是其实你要是早几年来，就是5、6岁来的话，那可能母语就基本上会全忘掉、 嗯、 但是你晚几岁来的话，就是10岁或者11、12岁这样的话，英语会很流利，但是始终会带一点口音的、 嗯、 所以我当时来的时候最初也是在小学上 ESL 班，最开始其实蛮痛苦的，因为那个想想小学生8岁的孩子有很多想表达的，但是又表达不出来。 对，其实就跟我室友小孩一样，我室友小孩来的时候也是8岁多，然后他是去年吧过了9岁生日，其实就跟你那会儿差不多。 是的， 对， 是的，所以就是一个特别爱说话，但是在这么一个陌生的环境又说不出来话，就像一个哑巴一样、 嗯、 所以我记得就是当时是3年级的下半年到整个四年级，就是真的是读了很多的书、 嗯、 从很薄的那种，就是那种只有图片就是字很有限的、 嗯、 到慢慢慢读一些简单的那些中年人读的书，就是为了掌握这门语言、 嗯、 然后就是能跟大家交流，能去读懂课文就 OK。然后 ESL 呢，我是从就是1级开始读的，一共是有5级、 嗯、 然后在4年级末我参加了一个就是一个评估考试吧，就看一下我下一步可以升到几级，然后没想到的是他直接让我跳出这个 ESL 的， 就说不用学了是吧， 就跟那个普通班了。 嗯嗯。 然后到了六年级的时候，但是我心里其实还是觉得自己，因为英文不是母语， 嗯， 还是要在拼命的加强自己的单词量， 嗯， 其实就是跟大家可能会考雅思一样，拼命的背， 嗯， 拼命的读。到了六年级，有一次写了一篇作文，然后老师竟然把这篇作文拿到班上当一篇范文去讲， 嗯， 然后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整个市举办的写作的那些workshop， 嗯， 讲座的话，当时他是那个让我去参加了一下，然后直到六年级我才意识到，可能现在英文已经跟当地人差不多了。 那你觉得就是你这个速度从三年级到六年级完全，其实已经完全适应了三年的时间，你觉得三年是比较平均的时间？就比如说你八九岁小孩过来，差不多得需要一个三年的时间能达到跟母语一样的水平，还是说你是属于偏快的？ 我觉得因人而异，但是我觉得这个快是来自于我真的是 花了很多时间，是吧？那你那个时候班上华人多吗？ 那时候其实华裔的孩子不少，但是很多是纯 CBC， 他们 不会说中文是吧？ 不会说中文，说的话他们是那种老移民，说的也是广东话，所以必须要说英文。 现在我知道很多中国家长会把小孩送到维多利亚或者是别的一些华人少的地方，就是为了想说想尽快的让小孩去适应那个语言环境，但后来其实我发现只要学校里面大家还是讲英文的，其实大概率如果你小孩来的比较早还是会很快就能适应的。像我室友的小孩八九岁，他应该就是这半年，他刚来的时候也是跟你一样，就是跟隔壁小孩玩，然后玩着玩着两人就是有一点小摩擦了，然后他就回家跟他妈妈告状，就是完全是有苦说不出，就不会说，然后他妈就说啊这个单词怎么讲那个单词怎么讲，说你去跟他讲理去，但是不行。他现在他妈就非常惊讶他的词汇量的增加，他妈说啊这个单词我根本就没教过他，他可能就在学校或者是跟小朋友，他们会经常那个几个男孩在一起会经常说 emotional damage， 好像是他们一个流行语，我好像还听过 小学生现在流行这个词有点 对，就觉得反正他在学校里面学到的词汇量可能是比他妈妈平时帮他补习学到的要更多一点。心理学上也有讲那个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嘛。哎，我就觉得像我们这些后来在学英语的真的就好难，就是我现在就是比如说如果我是在无意识当中或者是比较激动比较什么时候，还是首先反应是母语的，就是要说英语的话是要花费更多的认知努力把那个就是模式从中文切到英文来。 是，我觉得从一个就是能力方面来讲，的确是小孩子的语言就是那个 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就是有这个魔力，就是我记得之前上学期上那个人文发展课的时候有一章是专门讲语言的嘛，他就老师当时就说好像就是有一种流派，他认为我们出生的时候是可以有能力学会任何那个语言的，但是慢慢的随着我们的长大，我们就丧失了这种能力，然后更加直到这成人的时候就是会更加的困难。但反正到现在为止整个的就是幼儿如何在比成人在学语言有这么大优势，目前好像只是还是都是各种理论，就是大家还是不知道，就很神奇。然后我之前跟一些中国家长聊天的时候，他们就想说趁小孩小可以带他到世界各地去，这个国家生活两年那个国家生活两年就可以 pick up 他们， 太幸福， 对，就可以学学他们当地的语言。因为大家都知道到你成年之后学二外或是学二任何外语吧，我觉得你现在让我学外语真的在学门外语真的太难了，没有那个能力了，而且那口音是除非你特别的就是有那种模仿天分，否则就是没有小朋友学语言有优势。 对，虽然就是小朋友学语言学得很快，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假如说以后就是你们来国外生活，然后孩子是在这种一个英语或者其他语的那个环境下长大，千万千万不要让他们就是抛弃中文，不要放下母语因为很多孩子尤其是十岁以下的，他们一旦就是那个接受了英语的话，慢慢会把自己原来的母语就是那个父母的这个语言会忘掉，然后再 拾起来也、 这个也很正常啦。我觉得就是人都是还是比较懒的，因为他小朋友他说英语说习惯了，你再让他切回到中文，他也是需要就是额外的那认知上的一些 effort， 对吧？才能在两种语言之间切换。我室友他现在也是在给他的小孩好像每周都会上中文课，上什么悟空中文啊什么的，就是也是不想让他落下。 是的，提起中文课的话，我要说一个很神奇的，就是可能就是西方社会才有的一个概念，Chinese school 中文学校。我本人其实不是上中文学校，从来没有上过的。 Chinese school 是什么？是全是用中文教学的学校吗？ 基本上它就是给 CBC 设的中文学校，但是据我所知，我周围的 CBC 上过这个学校的中文其实都挺好的，因为听他们说，就是其实家长送孩子去 Chinese school 只是为了想那个让他们熏陶一下中国文化，真正的能学到多少语言呢，就不太好评论，但是他们说互相打小抄啊作弊是挺常见的。 如果都是一些华裔在上，可能他们课上也是在用英文在讲，是吧？ 的确的确如此。反倒我是在一个就像刚才安娜提到的华人非常多的一个社区，它应该是西方社会，就是不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这样华人本来就是多数的国家的一个可能华人比例占最多的城市。零几年来这边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华裔应该是接近四成。当时华人里边居多的是讲广东话的，对，老一民。然后其实讲普通话的都是少数。然后最近的我觉得十年八年，因为国内的各方面啊经济发展，所以这边的 大陆人多了些，是吗？ 对。我的中文尤其是口语其实是在10年以后慢慢的提高的，因为我上了大学以后认识到很多留学生朋友啊，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做英文教师教我很多就是小留学生也好或者大学的留学生也好，所以其实中文是在这种环境下提高的。 像我现在我就觉得就是英文我基本沟通行，但是你说流行词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就每天刷那个 Reddit 就看一下大家用什么那个缩写，不懂的话那个就去查一查然后就知道了。 是啊， Reddit 有点像我们国内的那像虎扑是不是？ 虎扑的话好像都是男性居多， Reddit 上面没有这种明显的性别划分吧？ 也没有，但是可能男性稍微多一点。 是啊，国内好像还真没有一个平台能跟 Reddit 上，就是现在感觉哦，正好说到这种社交平台，现在外国人是不是用 Instagram， 就是青少年用 Instagram 多一点，然后中年人还是用 Facebook 是吧？ 其实我觉得国外的这个社交平台是这么划分的，就是 Facebook 是给那些可能35岁以上的人用的，然后 Instagram 是给可能 大学生高中生这种初中 20岁到35岁之间用的会比较多，20岁以下用的是就国外版的抖音，这个是最火 TikTok 啊。 对 哦，那抖音只是刷视频比较多，就是如果是日常发 message 什么之类的 发 message 是没有 Snapchat 用的也比较多。 哦，对 Snapchat 还有 WhatsApp 这些。 哦 WhatsApp， 我刚来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在用短信还是挺惊讶的，因为你知道在国内就是大家只有是收到短信基本上都垃圾信息或者是广告啊，或者是快递小哥告诉你什么快递给你放门口了，外卖给你放门口了，所以大家都是用微信比较多，就基本上微信是一统天下嘛，所有人所有年纪段大家都在，所有城市大家都在，包括港台的好像用的也比较多吧，但在这边就很多，你会发现就是各个没有那个 app 是垄断的，就是可能还是有点垄断，但不像微信那么大的体量，微信支付宝那么大的体量，就这边好像跟不同的朋友聊天他们都是用不同的软件，什么用 WhatsApp， 然后有些人用软件，有些人用 Instagram。 的确，但是我觉得那个短信还是比较包容性比较大吧， 因为只要你有手机号就会可以发短信。然后我才发现我们教堂里面，就是我去的那个教堂里面有一些阿姨他们就不用手机的，就只能打他们家的那个 Lens， 是叫 Lens Line 是吗？ 是， 就我有次对我有次发那个我以为他是给我手机号，因为我不知道哪些是手机号哪些是座机号，看起来都长差不多 一样的 是吧？国内好像会有个区号啊什么区别，反正这边好像没有。然后有一天我就给那个阿姨发短信问他什么时候去那个 Bush Garden， 然后他就说哦这是一个 Lens Line， 那是啊 哦，还有人不用那个手机，就是反正这边跟国内差蛮多的， 在这边也挺罕见的，但 是吧？ 真的是少之又少。 嗯，这两天刷了一个 Netflix 新拍的剧 Heartstopper， 叫什么心跳慢一拍之类的， 这个还真没听说。很 就是那种是青春剧，然后他专门讲 LGBTQ 的，男主角是一个同性恋，然后他喜欢一个男生双性恋，一个比较零，你知道零是什么意思吗？ 这个知道。 对，就你知道青春期的小孩比较悲催的就是他们那爱上一个，就尤其是同性恋，他自我认同比较早一点嘛，知道自己性取向，然后呢就总是爱上异性恋或者说双性恋的男生，就很惨。所以但是还是一个小甜剧，然后啊就特别甜，特别有点像是玛丽苏电视剧的同性恋版本。 说的我有点想。 然后主要是那男主角长得还挺帅的，就一集只有20分钟，你可以看一下，在 Netflix 上看。 这个真的是可以看。 然后我今天大姨妈就把它给刷完了，昨天刷了几集，今天刷了几集，然后我就看到他们上面的聊天都是用 Instagram。就想说哦，看这剧学会了一点，原来是那个英国，至少英国的青少年是用 Instagram 在聊天的。 我说实在，他要是这些写编剧们要是怎么讲再写实一点，可能是用 Snapchat， 用那个反正聊天不能用 TikTok， 但是反正这两个才是他们用的多的。 我来看一下我们下一点啊，你有觉得就是学这个专业最大的收获跟遗憾有吗？ 收获就是它是一个我觉得语言能力是一个一生都需要用到的。 嗯， 虽然它是一个 soft skill， 它不是编程，它不是会计或者理工行业，但是它是一个你时时刻刻都是要在那个沟通啊，都是要。 我觉得会写真的太重要了，在各行各业就是写句子通顺，然后逻辑比较顺畅，然后能让人看懂的文章太重要，经常看自己的写作就觉得是一坨屎，中英文写作都是觉得很烂，所以就很佩服会表达能力很强的人。 但是话说回来呢，因为如果你专业大学专业就是这个的话，毕了业以后找工作是非常非常难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当时我毕了业是因为你要是不去进修的话，或者在这边去再去学一个一年到两年的专业证书的话，你可能只能去，有时候只能去做一下零售啊，做一下那些其实高中学历就可以做的， 或者是 administrative work， 像 行政。对， 但是像这个的话就跟我们专业也很像，我们专业那个事业顾问他也说，他问我介不介意做一些行政的工作，我说我想做一些有自己专业有门槛的。 觉得就是所有文科生至于某一些理科生，因为其实理科生在这边毕业以后如果不去再去进修啊，去学医或者去做科研的话，找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是吧？ 纯理的话，化学、 数学这些也是填坑的。 以找工作来进修的话，还是推荐大家去学当理工男、理工女，去学一些什么会计行业啊，什么财经行业，这些找工作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但是这边就业有一个好处，就是毕竟竞争还是没有国内那样激烈，所以其实你学什么行业只要你 都能找到工作， 对，愿意稍微灵活一点走，稍微的剑走偏锋一下。 但我觉得如果你是这种想法的话，那在国内其实也是什么专业都能找到工作的。大家说找不到工作说的是进不了大厂嘛，比如说进不了腾讯，进不了阿里，或者进不了或者考公务员人家不收。我自己感觉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在这边的话，那你要是你说你能找到工作，当然也不是说每个人找的工作都很好，对吧？ 是的。 也就是说你能找一个能养活自己的工作，那如果照这个标准来讲，其实我觉得都是一样，只不过是可能这边整体上没有像国内那么压榨，没有那么996，所以就这边可能相对来说不太好的工作他也不会说让你加班啊，让你给你很多事儿让你做，待遇又跟不上。但国内这种就是也不能说比比皆是，就相对会多一点吧，就踩坑的概率会大一点。 的确觉得西方人他们更注重于就是这份工作是不是我喜欢的，是不是我的 passion， 就是工资这方面就是能养活自己就 OK 了。这边本地人他们也明白，就是工作是为了就是赚面包嘛，但是他们 假如说做一份自己真的不喜欢的工作的话，他们宁愿去失业一段时间去找下一份， 或者做 part time 是吧，然后过渡一下。刚才听你讲就觉得，如果你是能学会理科，你会选择理工科吗？ 我觉得对，如果我有那个脑子的话，我可能会选去当码农的，但是很 就是基于实际来考虑就业是吧。 对，如果就是那个回头看的话，看他们那个行业，然后这个的确怎么讲，进步的也很快，科技就是现在就越来越依赖就是那个电脑啊，然后就是程序啊， 感觉都是一样哈。就国内现在也是码农，相对来说就抛开35岁焦虑来说，码农也是相对来说已经好多年都是这样相对比较高薪的一个工种，比较高薪，然后比较好找工作，需求比较多，但是也像你刚刚所说的，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也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个感兴趣，当然他们也觉得自己不是都能学会。我自己是存疑的，对于你不能学会这个事情我是存疑的，就很多教育学的理论可能都可以来反驳你这一点，但是你要说自己不是特别感兴趣我是认可的。 对，话说回来，我对我现在的专业就是反正就是文案吧，公关这方面还是比较有 passion 的，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学这种相当来说找工作不太容易的，又能干自己的专业，然后头发的话，就是毕竟没有去当码农，还相对发量还可以， 发量就回头可以带一张你的照片，发量是很多的，比我多很多， 哎，所以知足了。 我刚刚想问你一个什么问题？哦，对，就是英语、文学与历史，你会学哪些科目啊？就是你还记得那些大学修了哪些科目？ 记得，我们大学当时是英文、文学，它要求的挺细的，就是各个年代，咱们说的年代就是可能就是古英文，就是当初英文跟现在我们讲的英文完全不是一回事，它更接近德语。就是古文学要学一点。然后中世纪的要学一点，莎士比亚那更是要学的，反倒是历史系它要求的没有那么严，你想学什么学什么，凑个学分就可以拿到。 那你听上去还是挺难的。 其实我是挺后悔选这两个专业，而且还是两个双 学位。啊，所以你这是两个专业是吧？ 是 不是一个专业，所以你是双学位。哇、 double major， 那个工作量跟学习量听起来特别大， 学习量真的是蛮大的，所以我如果能倒回去的话，我觉得选一个就够了，因为他们有很多相似点。然后反正就是除了读就是写，永远读不完，永远写不完。 但是可能就是如果可以重来的话，还是会在文科纯文的这个领域那个学习， 应该会是因为毕竟这学语言还是相对来说轻松一点，当然这个是跟理科相比，理科的话我可能会非常痛苦的。就是那个把学校 因为不喜欢所以觉得会痛苦。国外大学跟国内不太一样，国外我带过一些，就是剩余期 TA 带过一些本科生，我知道他们作业非常多，就是因为尤其加拿大一年是三个学期嘛，然后每学期他们都上了4-5门课，然后一学期就三个月呢，第一星期然后第二星期才开始讲课，结果4星期之后期中考试了，然后基本上到第二个月的时候要期末考试了，所以就是大家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其实学文我觉得压力也不小，对，虽然软技能相对来说更难去评估，但是我自己感觉是压力是不小的，在国外呢想把学习成绩那个保持住。 文科呢就是不像理科或者商科有那么多期中期末考试，也不需要做那么多 lab， 我们就是基本上到了期末3个月就来写 paper， 偶尔会有一个期末考试，但是它各个专业都有它的那个难处吧，但是相对来说还是轻松一点、就是、 会轻松一点。 是的， 我觉得我们专业会不会比你们更轻松？ 不会不会， 我没有学，我不知道这边呢本科进去应该也是学很多东西，跟纯文相比我阅读量应该也不少，我们这个专业然后要学统计，你们要学统计吗？ 没有 统计是吧？ 的话就是当初是被吓退了。 可能还要学一些数学啊什么的，本科生这边数学好像都是要。 对，因为心理学介于文科和理科之间的，所以其实我还是蛮佩服这个。 我当时就觉得我文科也不是特别好，理科也不特别好，就学一个心理学居中的，现在想想啊真的学啥不行，学这个学科也学的不咋样，也挺很多、 这个、是谦虚， 很多 reading 也读不懂，真的是。我看一下我们下一个大纲， 你是一几年毕业的来着？大学毕业？ 我是15年毕业的。 15年大学毕业。 一般这边是4年制，但是我是那个双主修， 嗯， 就是课业比较重，我都花了一年。 等于说是毕业7年了，是吧？今年 是第7年。 今年7年，中间是先是做了一些 tutor 工作，过渡一下。 对。 然后我上一份工作就是在温哥华一个政府里面做了2年，是吧？ 做了2年，等于是政府的入门工作了。 你之前大学时候做 co-op 了吗？ 做。 是相关的岗位吗？ 相关岗位，其实那个严格来说不算 co-op， 它是那个边读边实习。 嗯 ，co-op 是拿出整个学期4个月去做 full time 工作， 嗯， 而我当时是每周抽出10到15个小时去给校内的一个部门去， 就是那个招生部是吧？ 对， 就是国际招生部给他们，那等于说有点像 work study program 是不是？ 对，就是 work study。 哦。这边 co-op 都非常重要，在你那个学校 co-op 也是就是大家就是很看重的一个经历吗？ 非常重要。当时我入学的时候就了解到有一些专业尤其是理工科是必须要做 co-op，否则你毕了业以后基本上找不到工作。 嗯， 文科虽然是可做可不做，但是做了其实那个优势非常大。 嗯，最好的情况是你在 co-op 的这家公司或者说这个岗位它最后变成了 permanent。 对，你毕业他直接招你回来。因为我感觉现在的岗位虽然很多是 entry level， 他说不需要任何经验， 嗯， 但是其实他下面的要求是你要有1到3年的经验。 嗯， 而这个经验如果你是刚刚毕业的学生怎么办呢？ 嗯， 其实还是要去做 co-op。 我第一学期的时候不太想，第一学期跟第二学期都不太想做 co-op， 但是我这个 co-op 的签证还是申了。我当时不太想做，我是觉得我在国内已经有6、7年的工作经验了嘛，然后就是那种 entry level 的，我就想说就不太需要了吧，所以就想好好的做 research， 结果就是 research 做的也不是很顺利，就开始想说啊，要不要两条路都准备一下，然后跟那个 career service 的人聊，他说很多国际生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说什么语言啊什么能力啊，最大问题是你没有本地的工作经验，他说这边的雇主好像特别的看重本地工作经验。所以就 我说一个就是比较可能会有争议的一点吧， 嗯， 他所谓的本地经验不光光是指加拿大，假如说你去其他的西方国家， 嗯， 比如说英国啊、澳洲啊、欧洲的某个国家， 嗯， 当然美国也包括在内的话，这个他不是本地经验他也会算数， 嗯， 但是你的工作经验只有在一些就是非怎么讲亚洲的国家或者其他非西方的国家的话，这个就比较困难。 嗯，了解。所以我秋季的时候就我可能夏季的时候就要看一看秋季的那个实习的机会，然后最好反正我知道我有个师姐就是去年毕业的，她是做了2个 co-op， 一个是政府岗位，另外一个我忘记了，然后她现在是留校，就是也没有去政府，但是未来谁知道呢，有可能有机会的话你之前的工作经历多多少少都是还是会加分的。 的确是加分，而且当你是一个实习生的时候，其实你不用面对职场上的那些勾心斗角，当然西方也会有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接触，尤其是在你是还没有那个步入社会，就是那个踏进工作岗位之前，了解办公室是什么样的， 嗯，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可能对大家还是可以多体验体验，看看哪个职场环境更适合自己。现在这份工作是也是在政府岗位，然后它是不同的厅，跟之前相比还是说是同一个厅，但是不同城市的厅， 不同的厅，不同的性质。 现在是偏那个 communication 是吧？ 对， 对内的 communication。 对，就是， 写稿子会比较多。 写稿子，然后其实就是纯粹就写稿子。 有哪些平台就是可以看到你们写的稿子吗？因为都是对内的，可能比较 还真的是没有平台， 没有是吧？ 因为完全是对内部员工，但是我们员工也是有2、3千个的。 就等于说有什么通知啊要发。 是的，我觉得就是这个行业看似容易，其实也是要有很多的去 planning 的。 嗯， 因为我们可能提前几周甚至一个月就开始去计划怎么去从哪几方面去下手去宣传这件事情，是通过 email 呢，还是通过？就是每2周一发的 newsletter 呢，就是反正我们想让员工去对这件事情感兴趣， 嗯， 然后去采取什么行动的话，就一定要去， 嗯， 就是也是要动一下脑。我还是蛮喜欢这份工作的，因为它不是对外，对外的话就是没有那么灵活， 嗯， 你的这个语言的那个 tone 这个语气啊， 嗯， 然后用词就是比较严谨。对内部的话，你还是相对来说可以就是自由发挥一下的， 嗯， 只要内部员工就是喜欢他们 your response， 嗯 ，your engagement 就 OK。 那你会也会策划什么活动让他们来参加吗？还是说没有？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公关稿子，大家对内发布一下。 活动也是会有的，比如说今天我是接到了一个 assignment， 就是要 做播客是吗？ 对，也是做播客，所以正好那个亲身体验一下。 做播客，你那个上次有说就是要在哪些平台做吗？我自己是用那个 Spotify 是吗 ？Apple Music 那个也可以。 我们可能是要那个办一个 Teams 会，然后就是那个两个人也是像我们这样交谈， 嗯， 然后把它录下来，然后放到一个就是内部平台上。 我要是这个政府的同事，我就想说，为什么我要听我同事录播客讲工作内容？我不想听。 对他们讲的就是也内容也是要我们要推广的一个项目， 嗯， 因为加拿大比较现在特别注重就是那个 原住民 的关系， 嗯， 对。 他是想要便利于那些比如说上班没有时间读你们的稿子的人，所以你们录成播客他们可以在通勤路上听吗？怎么， 哎，这其实那个也可以，但是其实他的初衷就是让大家关注起来，所以这个 就语言要求真的是很高，像我这种就是说英语会卡壳的人就不行。 没有，就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虽然本地人的口语可能说的比我们就是那个平均水平流利一些， 嗯， 作为一个在这边生活的时间比较久的人，他们的就是真的是写起来稿子的话不一定比我们拉垮，不一定比国内的就是那个比如说英文专业的， 嗯， 或者真的是下功夫去考过四六级的呀，考过雅思。 没有四六级，四六级不行，嗯，四六级因为很注重那听力跟阅读嘛，所以就是大家的口语跟写作就是也是很玩笑的，尤其是口语但不行，肯定还是比国内的人好很多，毕竟是自己的母语。但是我理解你说的，因为就像是中国人的那个母语都是中文，但是你看中国人的写作也不是每个人都好。 如果一个外国人他去国内读了四年本科，他学的是中文系，他可能会比一部分甚至大部分中国人写作要好。 对，英语就跟中文感觉很不一样，英语它就特别强调那个结构，你就一定要在开篇告诉我你这篇文章要写啥，什么结构， 嗯， 然后每一段都要告诉我第一句，最好第一句就要是你的主旨句，然后下面用不同的transitional word 来连接，层层递进，不要让我觉得你有逻辑不连贯的地方。就所以读英文写作也简单，就我有的时候就直接看第一句话，就写的好的基本上按照这种套路，八股文的套路，你就大概知道他写什么。 是的，我也是就是写论文字呢一篇一篇的就是跟着他的结构走写下来的， 嗯， 而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工作行业上它有一个概念叫 plain language， 嗯 ，plain language 就是用就是不用任何修饰手法， 就是用那种大家都能听看懂的是吧？ 对，它要求是小学六年级就要到八年级的阅读水平。 那你词汇量也不能太用一些太 fancy 的词， 不能太 fancy， 就是很那个简洁易懂的语言。 嗯， 这个就等于要把我本科所有的东西给他， 因为你本科学的是偏文学的，就会用很多修辞啊什么的， 感觉整个脑回路都要 不一样了是吧？ 180度。 那你这更偏我们的 academic writing， 我听上去真的，你到时候看我们 CAC 招不招老师，你那个招不招那个 tutor， 你可以他们招兼职的，就是你工作之余可以那个赚点零花钱。 机会的话就是那个，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不在招人，回头帮可以帮我问一下，因为我跟他们其中的一个 tutor 那个比较熟，可以问问他有没有在招人。我觉得你们学校毕业的估计他们求不得呢。 也没有怎么讲，我的大学就是一个名声很响当当，但其实大家水平有那种真的是他可能本科毕业直接就是保送常青藤，但是也有其实本科毕业以后工作也很困难，就是 平平无奇。 你学校跟我学校就是我觉得应该还是至少在招生他在那个成绩上还是会有一些区别，他会优先选择那些就正态分布可能偏右的一些同学，就是成绩比较好的，但是到个人层面肯定还是要看嘛。 是的，这边高中生大学他看的不是高考成绩，我们这边其实严格来说没有 没有 SAT 这种， 没有 SAT 也没有高考，他看的是你高三就是12年级 最后一年的这种 平均成绩， 等于说你最后一年哪怕你前两年再好，你最后一年如果比较拉垮也不行。 对，所以其实你等于最后一年高三一年都在高考。 那你最后一年有学什么新东西吗？像我在国内高考我记得最后一年好像都在复习高二的东西。 新东西是有学，但是这边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暑假班能让你就是往前学嘛，比如说你高一的夏天就开始就是读那种浓缩版的高二课程了，这样呢有一些人就是想把一些就让自己高三轻松一点，不要读那么多必修课。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就是暑期修的那个分数不理想的话，你可以重修，重修到你分数理想，你可以拿它去考大学。 像国内那种高考一年一次那种压力太大了，你成败就在那两天的事儿。那这边你说一年我又可以重修，那这个等于说我这个考大学的那个机会是很多的。 对，压力其实没有那么大。而且你假如说就是12年级失利了，就是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你是完全可以去这边的，就是两年制的 college。读两年，如果你的分数够的话，转去那些前三名的大学，一点都没有问题。 是啊， 有各个途径去。 是的，所以就是说，在这边再加上这边人又真的很少，所以就是整体上没有那么辛苦。国内就是你一年没跟上，感觉你后面的日子就贼难过。不单单是你整个的比如说学业升学上的那个麻烦，就是你心理压力会特别大，因为你所有的你的同龄人都在围绕着那个社会始终要什么这个年纪要上大学，那个年纪的读研怎么怎么样的，只有你一个人，你要说你要 gap 的一年或者说你要是留级的一年，那个心理压力真的是巨大到都难以承受。 这个我明白，因为我在这边就是那个朋友也是华人居多，所以也会有就相对的压力的。现在回头看就是那个中学升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其实 gap 一年甚至半年一个学期是非常好的选择，让自己去那个了解一下社会啊，然后就是稍微的就是那个停下来休息一下，然后再步入大学。因为这边大学真的是课业很重， 是的， 完全不一样的体验。而很多大一学生都是因为就是适应不了完全适应不了这个节奏，而直接就是那个怎么讲出去。 就是你会觉得这边大学的节奏比高中的时候要更忙吗？更累是吧？ 非常忙，因为高中是有老师就是时时刻刻监督你，大学真的就是一堆 PPT 一堆书自己读，然后去写论文去考试，考过就这样。 我因为我不知道这边高中是什么样，我大概知道这边大学怎么样，以及我在国内上大学知道国内大学是什么样子。国内大学就是完全是放养的，没有人管的，就不像这边的就是那么多期中考试，那么多 paper 要写，就所以大家都在期末的时候努，很多人哈都在期末的时候努力一下，然后绩点就可以冲得很高。这边是你没有办法只期末考，你要平时不努力你期末基本上也是 挂掉。 对，会挂掉，因为他平时那些课成绩啊作业啊都占不少成绩呢，所以我倒是不知道这边高中会没有那么累吗？ 高中的话我感觉就是那个作业也是会有的，但是跟国内比肯定是轻松多了。反倒是大学是它有国内的那种放养的形式，但是它的课业又很重。而大一的课程人又特别多，几百几百的人。 对，大那种大的 lecture。大 lecture, 然后我觉得像因为我上面是在那个 TA, 所以就是主要我们那个课就是给大学生开设的。他们高中的大学除了刚才你说的就是更少的老师来指导，你们高中你怎么要学什么呀，要做什么，这道题的标准答案是什么，基本上都会有的。在大学每个人都在探索，因为这边大学专业不是说你进来就选定了，都是你可以自由探索自由去上课然后再选，有很多的自由度，然后倒是会给大家很多冲击啊，给他们就直接高中上来的人一些冲击，就太多自由度了，可能也不知道要学什么，其实很正常。我觉得我到三十岁了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何况十七八岁的时候你就让他定下来说你这一生要学什么专业要怎么样的。所以但是好在国外的大学就至少这边的 很自由度很大，就是你选专业自由度很大，你转专业甚至转校自由度都很大，在国内都想都不敢想的就转校之间，比如说我对 UBC 不满意，我转到 UBC 或者怎么样互转，在国内基本上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实现，但在这边好像都还挺自由的。 对，只要你做得到，你学分可以就是那个百分百转过去的话，不耽误你毕业。 你知道吗？我之前那个上学期上课的时候，我教授说 UVic 的 retention 只有60%，差不多吧，就是60%就很低的，等于说上100个人，最后只有60个人 毕业。 对，他说好像是因为有一些人中途会转到 UBC。 这个 retention 我以为你说的60%是剩下的40%，就是怎么讲，就是 fail 掉了呢？ 不是，他是对，有一些是 drop out 的，有些就没有上，然后有些是转到 UBC， 反正还是整体上的听上去还是挺低的，但 UBC 的那个就很高，可能90%几。 UBC 那边是那个看专业了，比如说理工科的话，大一到大二是要那个排除掉一半的，不是因为学校必须怎么做，是因为大一的理工科的课程实在是 就很多人就没有能力去学上来，是吧？其实我一直想了解一下，我听说德国的就是那种分流教育做的特别好，就在年纪很小，也不是说年纪很小的时候吧，我还具体还没有了解，就在某个年级的时候会分到不同的 stream， 然后有些人比如说你是继续学什么高中啊大学啊，然后有些人可能就走那种职业路径。我有的时候想说，没准那个是一个更科学的，就是教育学上来说，没准是一个更科学的培养道路。不是说每个人最终都是要天天在这搞这些论文，然后又觉得自己不擅长，然后又对吧？不如去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一些道路。 对，其实加拿大中学也会有这些。到了高中的时候，有一些这个从数学课上就能看出来，它有偏学术性的高中数学，也有那些偏就是你以后要去学技工的数学应用 哦，这样你有分这么细是吧？ 对， 然后我们之后可以有一期专门的去聊一些关于在这边上大学啊，不过今天也可以稍微带一下。我自己之前有个感受，就在这边读 college 跟读 university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是我自己感觉，但我不知道对不对哈，因为我现在主要就是每天还是我室友啊，我们都还中国人，所以就是还是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我室友还是觉得有能力上 university 还是上 university， 不要上 college。 但是我北京师姐她是现在博士在读，然后她老公是读的 college， 读的应该是那个厨师专业吧，那个教堂 Laura 她儿子老大是学的工程，老二也是 chef， 然后 Laura 自己是个硕士，她老公也是硕士，我就会有这种感觉，有国外好像大家不太会注重这种学位啊，我一定要读个大，一定要把小孩送到大学啊，我从事蓝领是不是他们也觉得好像也 OK 也还行。 的确，因为这边的蓝领其实比我们这些本科毕业的就是毕业挣的多呀，他们起薪真的比我们高了很多所以呢但是这边的家长看的也比较开，他们完全就是不注重那个孩子以后只要能养活自己做你喜欢的行业，这个基本上就够了，这是加拿大人的态度。我以前也是在别的西方国家待过，比如说澳大利亚那边，其实教育就分36级不等，我觉得分的要细一些了。我觉得就是这边本地人，就是你学历越高，他会越尊重你，但是他同时不会鄙视那些学历偏低的，除非你是在同一个行业做同样的工作，那可能就是能力有差距的话，那就不好说了。但是你要是喜欢去做厨师啊，喜欢去做比如说 糕点 啊，或者去做木匠， 木匠什么水管工，然后电工。 但是毕竟我是从小到大就是一直都会有这个学对学业的焦虑。 我觉得这华人，我们就是华人没有办法不焦虑。华人你父母可能也是骨子里也是希望你读大学而不是就读一个 college。 对，但是以我个人当时的情况来讲，其实我觉得去 college 过渡一下完全那个没有问题的。因为这边如果你从找工作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只看你从哪个大学毕业，你读过2年 college 再转去一个好大学的话，他只看最后那个毕业证书是哪个地方发。 我现在其实有的时候也在想，有没有可能如果我去读一个 college， 那个才是我的 calling， 但是就只能想想，因为现在觉得现在去半途而废还挺那个的。所以 这个我觉得你如果是读到研究生的搞学术的还是读大学比较好，本科的话 college 倒是可以考虑， 是吧？哎，以后说不定呢，以后如果是有机会去别的国家可能就去试试工作，反正觉得现在读研读的也挺累的，学术生活也挺辛苦的。 那一定的。 那你未来还是打算就是想还是想在那个政府继续做，有机会的话。 就是我的性格不是一个喜欢做那种五年规划十年规划的，因为我是一个说实在骨子里有点多变的。然后政府这边呢是他们管它叫一个就是那个金色的手铐，特别稳定的工作，那个工资其实工资啊福利其实也还可以，但是我现在这个 一眼望到头了，是吧？ 一眼望到头，一眼望到退休，其实是心里有点恐惧的。 其实都一样，在国内也是这样。国内你一些特别稳定的工作，像老师啊、公务员啊，也是一眼望到头的。 对，所以现在就是在在衡量自己是更注重这个稳定性呢，还是更注重个人的发展呢？就是事业上想有一些突破。现在还在考虑这个事情。 没事儿，反正我觉得我比你大几岁，我也没有想得很清楚。然后我现在还在学校里，真的是 没有，人生就是这样的，就是一眼就是一下子计划到退休的人也是很少的。 就会很多变，会中间会有很多。我其实没有想到说我在这个年纪会选择出国，我之前会大概隐隐约约会想说，如果可以出国的话，倒是一些还不错的经历嘛，还挺激动的，工作毕业几年之后能攒一些钱，再加上加拿大那个就留学费用也不是特别高，所以就不知道，就真的是好像是说有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打算，但是整体还是给以后留很多后路的。比如说我现在回过去想，之前在上一家公司工作那几年很爱学习，学了很多东西，想说当时从编辑转到运营和新媒体运营的很多东西，就经常上课，经常跟同事报不同的课，然后也有这种焦虑的心理在，就是觉得要一直学习才能不被这个残酷的职场给抛下，所以学了很多东西，然后到头来发现学的这些东西是帮了自己到现在这个样子。这样现在呢生活感觉可能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道路来选，可能去读 college 会更，我不知道，可能会比如说学业少一点啊，然后找工作目标路线会更明确一点啊，现在的这个呢读起来也是会更难一点，然后花更多时间，要是我觉得可能在未来的某个节点，两年后三年后回过头来看这两年的学习经验也是很值得的。但是你在当下的时候可能也是会想说，哎呀，我的人生为什么这么艰难，为什么每天都在看论文，甚至到了一种不看论文就觉得心慌，就觉得 guilty， 就觉得不行，我是一个学生，我就应该看论文，然后就应该要写东西的这种阶段， 很敬业，敬学业。 哎呦，但是觉得我压力很大的，就是我今天大姨妈来肚子痛，我在那边睡了一会儿，我都会一直在醒，你知道吗？就在想，哎呀，我这今天下午就睡过去了嘛，就是很 guilty。我就想说，哎呀，我这是马上下还没开学呢，下学期才开学，下周才开学呢，就是休息几天怎么了？就整体还是一个比较容易有精神压力的一些人。一个人， 我记得我读大一大二的时候，就是有时候问一下同学的年龄，发现当初可能也就十九二十岁，但是他们已经奔三了。当时是觉得有点， 哎，你当时大学班上也有一些奔三的吗？ 对，就是一些他们是那个可能高中毕业没有马上去读本科，但是最后在社会上兜兜转转又回到校园的，所以本科会有很多这样的人， 会有很多啊。 跟中国相比肯定是不少的。 我们在研究生班上一半一半吧，一半都是那个就是像我这个年纪或者说比我还大一样，一半是现在就是正常的本科毕业读研究生那种。 这边的社会是不会给你压力的，什么时候想回去进修就可以回去进修。但是唯一感觉到的压力就是他们可能二十多岁三十岁了，然后跟一帮就是基本上小孩子在一起的话，会觉得有点格格不入，但是丝毫不影响学业的。反倒我觉得呢，当你有了社会的阅历了， 再回校园目的性很强。 是的，像我这次再重新读硕士，我就会觉得每学期付几千刀学费，我要那个物尽所用，所以我就说要不懂的东西要问那个学校的一些资源啊。想说之前以前读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过的，就是当时就想玩，现在就会觉得你想玩可以，但是你要想清楚你现在是在付学费，是在重新读学位的，你一定要做点东西出来，至少要喜欢现在的这个东西，不能就是像之前一样就是混混时间啊，然后把学位拿到就行了。 是的，所以其实在高中毕业以后我觉得去 gap 就是一年半年其实不是一个坏的选择，就是考虑一下自己，给自己人生定一下位，以后到底怎么办。 主要就是国内那个环境不太给你 gap 的自由，你同龄人都去读大学了，你今年 gap 你明年回来复读，你都可以想象你父母给你的压力，你的左邻右舍给你的压力。但在国外这边就觉得大家是经常的哈，好像在哪个年龄段你都可以按下暂停键去重新，比如说开启一段人生啊或怎么样。当然我觉得就是按照传统的轨道去走这条路还是挺多人去选择的。比如说我那个 house sitting 的这个家庭，他们就是到了年纪啊、结婚啊生孩子啊，然后在银行里面很稳定的一直在银行，也没有跳过槽、没有说哎我中间去干嘛别了，没有，一直是这样工作，然后房子也是从一个小的慢慢的换到现在这个样子。这种生活对一些人来讲也是有很有致命的吸引力的，就我跳出来去看他们这种生活也会觉得也是能看到这种生活的吸引力在哪里， 有吸引力有很多的就是优点。 对，但这边呢就不会说你所有人都必须得按照这条路走，你还是有很多别的一些，像那个 Laura 她就是之前是小学老师，然后又去读的神学的硕士，然后现在当牧师当了18年，也是中间有过一次还算是挺大的跨度的吧。 是的，这边就是大部分人还是会按照传统的轨道去人生轨道去走下去，但是如果你选择稍微一条不同的道路的话，你想去按一下暂停，你想去 gap 一下、你想去换一下 career 的话，不会有人会质疑你，他们只会想哦 ok 这样比较有趣嘛，为什么这样做，了解到以后不会去对你有负面的看法。但是我觉得国内可能压力太大，不太允许这样。 对，国内其实对女性对男性都不是很友好，对女性会有很严重的职场歧视嘛，就觉得你要生育啊，你要带孩子啊，你在工作上就不会有那么长的时间involve 到工作上来，所以会有这种歧视。我出国的一个原因也是有在这，对男性的歧视就是他们有基于一些厚望，就说你到这个年纪就应该买房了买车了，就应该怎么成家立业了，所以这是诅咒，对双方的性别感觉都是一个诅咒。那你自己在维多利亚来了有半年了吗？ 没有的，就是那个 几月份来着的？ 我来了一个多月。 啊，你才来一个多月吗？ 对啊， 我感觉你来了好久了。那我们是认识很久了，我们认识有半年了，是吧？有明显的感觉到这两边的职场上有什么差别吗？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温哥华它那个人口比较多，然后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那边就是还是会有一些职场，然后温哥华比较多元化。国内能吃到的可能70%-80%在温哥华，尤其是 Richmond 能吃到。维多利亚我来这边可能最大的就是那个水土不服的，就是吃不到地道的中餐。因为西方人吃的所谓的中餐，它其实在咱们国内吃不到，可能也不会有人喜欢吃。 对， 一些炸的，一些可能口味比较重的东西。像一些什么火锅啊，早茶，这边基本上没有。 我们可以八月份的时候去温哥华。 是的， 是。 我觉得我说的时候都快掉眼了。 哎，八月份好遥远啊！现在才五月份，还得撑过暑假的三门课，应该是。 我说这句话有点夸张，但是我觉得我从 Richmond 一个可能50%以上都是华人的城市，搬到维多利亚一个可能华人是 20%有吗？ 没有，维多利亚应该是5%左右。 我觉得在路上见到可能见到 不一定是华人，亚洲人的比例还挺高的，在这个社区比较少，但是在 Mackenzie 我住的那个社区，就走在路上会经常能看到。 我觉得维多利亚的亚洲人的比例可能只有一成吧。 房东是20年前来的岛上，也就是20年前没有什么中国人，现在就是整个趋势嘛，所以就是全国各地你去哪个城市基本上都能遇到中国人。 的确，所以还是有点不太习惯了，就是虽然只搬离了从省内的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但是感觉我去另外一个国家一样。就 是啊，有这么大的区别啊！ 真的是， 我只去过一次温哥华，那边的城市建设感觉整体看上去跟国内的城市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维多利亚，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就是很典型的北美的，就这边就是北美的城市的房子都是这种，有一个尖尖的屋顶啊，基本上都是这种。但在 Richmond 那边都是一些高楼大厦，就看上去跟国内的城市没有太多的区别。但是很多我就是聊过的，包括我加过一些中国留学生。我观察到他们整体上还是很更喜欢温哥华一点，就是如果有机会在温哥华，他们是不会在维多利亚，他们就觉得温哥华很村，什么都不方便，吃饭主要是吃饭嘛，吃饭购物不太方便，就觉得年轻人好像整体上会更爱温哥华。那你跟你的对话，就是之前的对话，我会觉得你好像更喜欢维多利亚多一点，是吗？ 我觉得维多利亚这边生活很安逸，人是真的友好， 嗯， 发自内心的友好。他们愿意停下来跟你去聊天呢、啊 嗯、 尽管就是第一次见面也愿意跟你聊一下、 嗯、 能感觉到他们是真的是有善意的。 嗯， 而温哥华善意不善意，但是大家都是匆匆忙忙的、 嗯、 就是他不会有时间去。 更像在国内哈，更像在国内，你如果跟人家打招呼，大家就觉得你神经病，你是不是要骗我钱， 有点这种感觉多少有点。还有就是人越密的地方，就是竞争也越激烈、 嗯、 所以就是有这个我在找工作上是有体会的。你哪怕进入了职场以后，其实就是说话也不敢随便说了、 嗯、 就是那个同事和同事之间也是要那个稍微的就是那个相敬为宾有时候。我上一个就是一个大家其实互相多多少少有一点提防的。 嗯 因为怎么讲，犯错空间，错误空间是那个比较多的，稍微一不小心可能就会出问题。这边可能也是因为城市的原因，还有这个办公室文化的原因，大家就是还是挺不拘小节的。 哦，那整体上反正在这边感觉是听上去就是工作的幸福感会更加的 这个 多一点， 幸福感多了很多。 嗯，就唯一的就是不足就是这边的住啊吃啊都太贵了，也是维多利亚唯一的。 好贵啊。 对，维多利亚唯一的缺点就是所有东西都比温哥华要除了房价便宜一点， 物价稍微贵一点吧。 对对，就所有东西都很贵，然后房子也很难找到。 但是这个城市真的是值得一来的。 看看周边这些树啊，就觉得现在春天的风景，每天就是只要是出太阳就天晴的话，每天就是像是画一样。但是在国内的话，在南京还是挺难看到这种景象。南京可能大家要去一个景点，或者说每天要哪天蓝天白云了，朋友圈大家都在晒，就说今天天好好看啊。然后来这边就是习以为常，这边的天好看是日常。然后在那个冬天就另当别论，冬天就每天就下雨，但这个季节还是挺好的，就是也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老年人会选择在这边度过晚年生活，因为可能真的是相比加拿大其他城市，这个气候就是没有任何城市能跟这边相比的。 很特殊的一个城市，对，我觉得加拿大除了维多利亚和温哥华以外，冬天真的都是 冰天雪地的， 冰天雪地，零下10几度、20度，很正常。 对，但有的时候我也在想，以后如果有机会，我还是蛮想去其他，不知道，蛮想去其他城市去试一试的。 我觉得应该去那个了解一下其他省份。 对，如果有工作机会的话，我会那个不是那么排斥的，因为我觉得反正在国外对我来讲，似乎在哪个城市都大差不差，反正你都距离你的祖国距离你的家人很远，所以就无所谓，就是但反正这边真的是气候不可多得，就当然学校资源没有很多，只有 UVic 算是还可以的一个大学，其他的可能大学更排不上名一点，就学校资源会少一点，然后那个医疗资源也特别的稀缺。 这个呢怎么讲呢， 我因为工作原因的话，可能讲这个不能太主观。 嗯， 但是加拿大的就是这种全民医保，可能是大家很多移民来这边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嗯， 同时呢，它也有很多的就是 challenge 吧。 嗯， 尤其是现在家庭医生非常难找。然后有一些比较急的一些手术啊，一些检查，你要那个等几个月甚至一年才能排到。对，而加拿大基本上没有私立的，就是这种 诊所是吧？ 对， 普通人基本上都是还是去公立医院去看病。那个家庭医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家庭医生呢，他就是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就是你随便就是大病小病稍微有一点问题就可以找他。 嗯、 但是你假如说想去看一个特别要去看专科的话， 嗯， 必须要由家庭医生推荐你去。 家庭医生就是他是 general practitioner 吗？就是全科的是吧？不分的。我上次班上有个同学说他终于有一个家庭医生了。他好像都40多岁了，就听上去家庭医生是特别难获得的，怎么样能够才够拥有一个家庭医生？ 这个其实我觉得每个城市这个流程都不太 一 样。维多利亚这边因为那个老年人比较多， 嗯、 我觉得医疗资源相对来说也比较。 对，岛上他们就说医生会更难找。 对，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网上搜一下， 嗯， 因为它应该会有一个 list， 就是比如说方圆多少公里， 嗯、 所有现在在接受那个新 病人的一些。 对。 哦，然后你就排队是吗？ 对，排队，这个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 天哪，你爸妈在温哥华有吗？ 对，我们当时还蛮幸运的，来的比较早，然后跟同一个家庭。 他也没有退休是吧？ 他快要退休，所以我心里也很慌的。 就等于说你现在就是你虽然在维多利亚，但是你有问题你还是可以问他的。 是的。 是电话问还是说必须得到诊所里面去？ 可以去诊所问，但是比如说他快退休了，但是那个诊所其他的医生也可以给你做这个。 哦， 对，比如说以后我的档案可能会转到其他的一个家庭医生那里。 嗯，但如果就是你有什么别的一些专科上的问题，他就会给你那个 referral 是叫什么是吧？ 对， 到别的那个别的医生那边。 专科是基本上就是你自己不能直接去找专科医生， 嗯， 必须要有你的那个 family doctor。 那我如果没有家庭医生的话，那我就去医院的普通诊所去看，然后他就是这个时候你就不是像国内的医生说。大概每周都能挂上号，你就在这等，等到有 appointment 了，你才能去看，是吧？ 是的。 上次给校医院打电话，然后我当时比较幸运，他就下午就有一个医生有15分钟的空档。我室友就说，哇，我太幸运，我室友之前等了一个月，就是等于说今天打电话一个月之后才有一个医生有空档，说跟他聊十 五。这么离谱的吗？维多利亚看来可能 对对，然后呢，他后来要做一个那个血检，然后那个血检又等了一个月，那个 Life Lab 是吧？好像做各种各样检查了，就都在他们那个公司。我当时，我也要等一个月嘛，下周还是下下周要做那个 blood test， 查一查自己是不是缺铁或缺什么。 嗯、 但是反正我室友就说啊，你那个太幸运了，一般医生你要等很久了。但是我好像知道说有一个平台叫什么 Maple， 你是可以跟上面的医生聊天，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聊的。那个是什么机制，你知道吗？ Maple 我没有听说过，但是有一些平台是你如果就是不介意就是那个在线就是那个就诊的话， 嗯， 是可以用的。现在其实很多的那些就是 clinic 那 walk-in 的诊所， 嗯， 也是他不接受或者只有很少的医生接受那些面对面的诊断，必须要打电话去。 哦，哎呦，这边真的，这边就等于说医疗资源是免费，但是医疗资源太稀缺了。 对，是这样的。据说是几十年前，可能八几年、九几年，这边的就这个省的家庭医生是偏多的。 嗯， 可能资源太多了，然后这个这些政策，他们这些政策就是只让就是那个本地人， 嗯， 就是那个去学 从医是吧？ 从医，然后就是你比如说其他国家的那个。怎么讲？医生学历的话，就是在这边不能 啊。现在好像也是，只有 PR 跟那个 citizen 才可以学医吧，其他的国际生也不能。 也不能学。 这边怎么讲呢，他就是学医这条路是非常难走，这个是我觉得比国内高考甚至还要困难，就是你可能本科四年尽管你可能分数很优秀，但是你还要去做很多义工， 嗯嗯， 你要去反正各方面都要很强才有机会去学医。 嗯嗯， 学医医学院是四年，四年出来以后好像是三年到四年的就是那个实习的 嗯，对对对，国内其实医生的培训周期也比较长，国内反正也有国内的一些问题啊。嗯，倒是看病没有，我感觉我在南京的时候普通的那些医生好像也没有那么难预约，但可能就是这边我还没有，在这边身体目前来说还挺健康的，所以还没有去看过病。嗯，还不太知道，我是有去过几次，他说你一定要装作非常疼非常严重的样子， 对， 他们才会给你很快看。然后他说他有一次就是急性肠胃炎嘛，就很痛嘛，然后就没有怎么等给他，就很快就是开了药然后就好了。然后他有一次他儿子的眼睛有点被虫蛰到了，说有些痒，然后但是医生问他疼不疼，小孩就说不疼，等了四个小时，等四个小时再给他看。然后我室友说很崩溃的是，那些人都在聊天，就是他并没有特别忙，但他就是等等等，然后他就是说他学到了一点，就是要装作很严重。 这个的确是啊，我听很多人说，他们本来就是一个不是特别急的一个问题，但是他们必须要把他就是那个描述成十万火急，他才肯马上给你去看。 嗯， 啊，不急的话就可以等。不威胁性命的话就慢慢等。 但你说那个手术还要等半年那种，就听上去就很可怕。如果我这个手术，我就是现在如果不操作我可能命就没了，他也要等了。 对，我听说在疫情期间，好像一个老年人他是得了癌症，虽然还没有到晚期， 嗯， 但是因为疫情很严重，他那种救命的手术一推再推也是推了半年的。 天哪， 挺恐怖的，其实想一下。但是这也是一个特殊情况，就极端的例子。 嗯， 这边的医生其实尤其是诊所的医生还有 family doctor 其实水平也是因人而异。 嗯， 那我个人的经历就是18岁的时候有一次也是，应该是我以为是急性胃炎， 嗯， 就是突然一下子肚子痛， 嗯， 痛到那种只能躺在床上，就是卷，就是那个趴在那个地方。 嗯， 然后当时好不容易去的就是那个离家附近不远的一个诊所，当时这个医生他就简单的问了我几句话，说哦，那你要不然先回家吧，先回家等等，要是再厉害的话再回来找我。 那个那么疼了他还让你回家等啥呀？ 所以我听了他这一番话，我觉得医生应该知道他在做什么吧，然后我就回学校了， 嗯， 回宿舍了。 嗯，那你呢，还能忍住啊？ 回宿舍了，还是躺在床上，还是疼。然后这时候我的室友就拉我去学校的医院了。 嗯， 学校的医生听了这个，我以前就是那个怎么讲，这个家庭医生说的话，这所医生说的话，他就说永远不要回到那个诊所，太不负责任了。 啊， 因为最后他们诊断的时候是阑尾炎， 哦， 做手术了。 哦，天哪！那你现在家庭医生换了是吧？不是之前那个吧？ 当时他也不是我的家庭医，他就是一个诊所 walk-in，就 walk in 的是吧？那现在听上去感觉我们的结论就是这边的医疗没有很好吗？ 这边医疗水平是就是还是因医生而异的，总体是不错，但是当时我可能碰见一个非常垃圾 庸医是吧？ 嗯， 反正现在我们就还年轻，可能还不是太担心这个问题，但是以后如果年纪大了呀，像这边岛上尤其很多都是老年人，如果是看病很难的话，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影响说我要不要在这个城市去定居的一个因素是吧。 但是话说回来这边是有一个政策，你如果是55岁以上， 嗯， 凡是一点点小毛病，尤其是 心脏就会优先是吧。嗯， 对，尤其是那个胸口疼心脏关系的话，马上可以去， 嗯， 去急诊， 急诊 他一定会给你 会优先给你看是吧。哦，那这样还挺好的。反正我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整体还年轻，所以就我就跟自己说要经常锻炼。本来就是在国外人生地不熟的，万一挂了就就多那个，就所以就平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注重锻炼啊，会让自己身体保持健康的一个状态。这边医保不都是强制的吗？国际生每个月交75刀，还没有去过医院，但是希望暂时不需要用到去医院。 对，还有一点就是 很多省的医保是完全免费的，但是其实这个省一直到可能前两年，就是每个月医保要交可能30到70不等。 嗯，不是，就是那个 MSP 吗？ 啊，对，就是 MSP 全称是啥来着 ？Medical Service Plan 哦 ，Plan 是。其他省也叫 MSP 吗？还是有别的名字？ 应该是有别的名字，但是据我所知，大部分省是完全免费的。我也不太了解为什么我们这边还是有一点点费用，因为这个费用它怎么讲？如果你是留学生的话，你刚来其实没有谁会告诉你，所以我认识的很多留学生，他们都可能几年以后突然收到一个几千。 现在他们就特别的那个啊，会告诉你就是来了第一件事就是申 MSP， 是， 所以现在他们这个留学生交 MSP 可能还是他们挺大的一笔营收，我猜测可能不少呢，对吧？ 可能有可能。 你想说每个月75也不是一个说跟不要钱似的，也不小的费用呢。 对，但是交了的话还是比就是那个完全没有医保，比如说外国人的一个就诊要便宜一些。像我的朋友他不是，他在拿到 PR 之前呢，他有一次就是那个切菜把手割了一条口子，然后去医院缝了几刀。 嗯，哦，这边最近看病就是没有医保的话是很贵， 1000刀， 所以还是75还是得交着。然后包括学校也买了一些延伸险，就是可以洗牙啊，然后上次还去做了推拿什么的。哎，虽然洗牙还是有必要的，推拿就也是因人因人而异。我把那个一年的名额用完，一年3次的用完了，然后但是9月份之后应该就可以用新的，到时候可以一起做，但没有办法一起做，因为他一次就只能一个人，所以就可能 是的呀。 洗牙反正还挺好的，就是那个华人医生当时是好像说学校只能报80%，但他给我们全报了，就等于说是免费洗的。 哇，那真的是挺 洗的还很仔细，然后给你上各种什么 polish 啊之类的，我也不太懂，反正就是整个搞下来是免费的。然后这边不是分的特别细嘛，他洗牙就是洗牙，他没有别的。其实我比较想去那种就是可以给牙齿做检查的，这样的话你有什么一些坏的牙齿啊，或者说有什么牙齿有个洞啊，可以提前的给你预防了，就不预防，给你看到给你补。但他这边他洁牙就是他不负责那一块，就是没有，他没有那个资格去帮你看你的牙齿有没有毛病。 一般他给你洗牙的有可能只是一个有洁牙 对对对 证书的人，但是有时候你可以要求，比如说我洗完牙了，我要要求医生牙医来帮我做检查的，就是这两个应该是分开的。 那我那个诊所他是只洗牙，他不看别的，所以我可能还是要别的再去预约。哎，我们今天正好大纲聊差不多了，时间你也要回家了，我们收个尾，然后下次有机会我们再看看选题再来聊。 也是感谢安娜， 谢谢你， 这是我在这个也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的第一个朋友，那个来到他的播客上做客，我也是很开心的。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